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。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：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》诡异时空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尽管十年过去了，但是陈宇却念念不忘他的女朋友，不能忘记他在临走之前和他说的那句话：当你调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重逢。为此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是的，时光重来的意义对他来说，就是找回自己的爱人，以证明自己的爱不是一个虚幻的笑话，以证明这十年来自己的痛苦是有价值的。陈宇做出了一个从此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。他查到了那个科学团队负责人的电话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陈哲教授吗？ 我是，您是哪位？ 抱歉啊，打扰到您了，是中科院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您的电话的。我叫陈宇，您并不认识我，但我想知道，你说你们已经掌握了穿越时空的技术，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你们还没有用人来验证这项技术呢？ 不瞒你说啊，这里面有一些风险。 我对你们这个成果非常感兴趣，我倒是很愿意做一次时空旅行，帮你们证明这个理论。 先生，这并不是去鞋店买鞋子试试大小，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如果你回不来了，或者是卡在虫洞里了，我可没办法帮你捞回来。 陈教授笑着说。要知道，如果时间旅行可行的话，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实验能否突破外祖母悖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过去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被改变。还记得十年前轰动一时的那桩无头案吗？如果我能回到当时的案发现场，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抓住那名凶手。 陈宇说， 你们的科学成就意义重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之间可以拟定一份合同。 先生，你为什么这么想亲自验证我们的理论呢？ 陈教授问。 难道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你只是想破解那个案子？ 对，我是名侦探，当年那个案子我也参与破案了，只是没有结果。现在你们对撞出了人造虫洞，可以让人们回到过去，那我已经能完成我的心愿，把当年的无头案给了结了。我也多少懂一些科学，当然无法和你们相比，但您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和您见一面。 陈教授那边犹豫了十几秒钟，然后说道，好吧，世界总部的地址你知道吗？对，就在南同城，上网就能查到。星期天我在公司，你可以来找我。 周日，陈宇来到了世界总部，一个拥有很多幢大楼、占地数百亩的科技园区。他在园区门口打了个电话给陈教授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，陈教授才开着车到了园区门口。陈教授40多岁的样子，身材消瘦，双目有神。 你好，陈教授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陈宇。 你好，勇敢的志愿者。 陈教授说，那让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聊聊吧。 好。 两个人来到了一家茶餐厅，正是下午时分，客人并不多。他们在一个靠窗的角落里坐了下来。陈宇点了一壶龙井。 看你的年龄，应该还不到40岁。你是个侦探？ 陈教授饶有兴致地问。 是啊，这个行业在中国可是不多见的。你的业务怎么样？ 这几年还不错吧。 陈宇说，做侦探也得懂一些科学知识，比如物理、化学、生物方面的。不过相对您来说，我只能算是个对这些有兴趣的门外汉。 物理并没有你们想的这么复杂，其实都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解释。 陈教授说道， 比如宇宙的膨胀导致星球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伸。 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，在气球上画一些点，代表星球，整个气球就像是宇宙。当你把气球越吹越大的时候，气球上所画的那些点之间的距离自然也会越来越大。 陈宇笑了起来， 您的解释真的很有趣，但我对时间的概念还是不太明白。我对于他的一些概念基本上还是牛顿时代的理念。 牛顿很伟大，但在爱因斯坦的时代就证明了经典物理学的一些理论是错的。时空当然不是绝对的或者是静止的，你应该知道重力对时间的影响吧？ 重力会让时间变慢？ 没错， 斯蒂芬霍金好像说过，我们可以穿越到未来，但不能回到过去。 这个我知道，不过很多理念都在不断更新换代，就好像爱因斯坦一辈子都难以接受量子力学一样。但现在事实证明，量子力学的理论确实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那应该如何回到过去呢？ 我简单来说，爱因斯坦的理论和量子理论并不是水火不容，虽然爱因斯坦本人极力排斥量子理论。 陈教授喝了一口茶。 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里是看不见时间的，但时间却是存在的。虽然我们看不见时间，但我们可以了解速度。目前我们利用哈勃望远镜已经能看见138亿光年远的范围。要知道，宇宙的年龄也差不多就是138亿年。我们今天能看到138亿光年的宇宙图景，其实所看见的景象几乎就是宇宙起源时的状态。通过哈勃望远镜，我们能看见大量不同颜色的光、红移现象，还有一些超出世界的东西。虽然无法看见，但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。 这就是光锥理论。 没错。你认为光的速度等于宇宙膨胀的速度吗？ 按照您这么说，我觉得差不多。 那你就错了，因为宇宙的膨胀并不是均匀进行，并且宇宙并非完全膨胀，有些地方甚至是在不断的塌缩的。宇宙膨胀的速度有时候会超越光速，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使一个物体的速度超越光速，但是如果与之相等的话，这个物体就能提前抵达未来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类似于神话里的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想象。 那么如何回到过去呢？ 那就需要让时空变慢，甚至是弯曲。 陈教授继续解释，打个比方，你在一条路上一直往前走，不能后退的时候，那我把这条路折叠一下，你经过转折点时就会回到过去。可是怎么办到？利用引力。陈宇笑了起来说，我猜想其中的运算公式一定很复杂。的确，我们要计算引力波的强度，爱因斯坦提出的引力场方程式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方法。我们可以将引力波强度增加，致使时空曲率达到可以折返的程度。时空能弯曲的话，便可以折返于现在与未来，现在与过去。那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不，还需要穿越虫洞。陈教授摇摇头，虫洞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也许你不知道，虫洞无处不在，比如现在在你我周围就有数不清的虫洞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陈宇听了有些吃惊。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时空泡沫，这些虫洞比原子还要小，我们根本无法看见，更不可能穿越。但如果要穿越的话，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，比如人的表皮虽然看起来滴水不漏，但如果你用显微镜去看，就会看见有很多缝隙毛孔。对于我们人来说，我们是进不去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变成一种微生物，让他借这些缝隙进到人体表皮以下生存，在我们看来，这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但在一个微生物眼中，或许就是漫长的过程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把人缩小到和光子一样，但我们可以利用对撞机将虫洞不断扩大，扩大到足以让人进入虫洞，并且利用低于量子涨落的负能量来维持虫洞，由此可以一步跨越时空的障碍，回到过去，或者探索未来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你的意思是，利用引力让时空弯曲，从而对撞出虫洞，然后用负能量维持虫洞，我们从中间穿过去。大概意思就是这个，但是这个项目目前只是理论成功，还没有用人来做实验。如果实验成功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陈教授思索了一下，继续说，我们可以提前预知未来，可以利用虫洞去别的星系，当灾难发生之前，比如某颗中子星爆炸，大量的伽马射线将要到达地球之前，我们可以未雨绸缪，甚至我们可以一窥未来的科技，使当下的人类智慧提前发生飞跃。陈教授越说越兴奋，介绍起这项穿越时空的科技，就像是夸耀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让陈宇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科学，对人类有着深沉关怀的人。他由衷地点头赞叹，但是还问了一句，可是如何改变？因为我知道有外祖母悖论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当我们实践的时候，或许就能发现会出现另一种事实，也许原来的悖论就可以被完美解决。陈教授点头说，因为我们对宇宙、时间和空间所掌握的知识仍然非常少，所以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是的，摸着石头过河。陈宇想，也许一切并不如陈教授所预料的那样，但如果连石头都不敢去摸，科学的这条河流又该从哪里过呢？而且既然科学已经发展到这一步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头了，只能继续摸索向前。那么，我愿意做穿越时空的第一人，我已经为此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也愿意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。陈宇盯着陈教授的眼睛，肯定地说。陈教授说道，我先和你说一下时空弯曲。 如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闭合的类时曲线的话，就不需要冲动了。时空的轨迹会形成一个圆环，当进入人走到未来的某个时候，自然就会回到过去的时空原点。不过如果时间跨度很长，那么就不能制造闭合曲线，只能是尽可能让时空曲率增加，在中间打通虫洞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在虫洞的另一头设计小的闭合曲线，当然整个闭合曲线都在时空弯曲的范围内，这样可以尽可能确保在既定的时空之内，也方便实验者返回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也许这是你们收到的唯一一张侦探的名片，如果你们准备就绪就通知我。 侦探和科学家都是充满了好奇心的动物，越是未知的东西越好奇。比如说我吧，在闲暇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看悬疑推理片。哦对了，你爱看科幻片吗？ 陈教授接过陈宇的名片，当然了，就好像我看过那部经典的电影《骇客帝国》的时候，就在想，如果我是 Neo， 我也会选择红丸。 陈教授笑了起来，我相信这条路并非是有去无回呀。 陈教授告诉陈宇，等一切准备完毕就打电话通知他，而且团队里还会有一名科学家陪同他前往记录各种数据。陈宇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任何人，他不想告诉家人亲戚，如果说了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他。如果跟好朋友说了，他们会说他疯了，放着好好的名侦探不干，非要去做这么一件不靠谱的事情。他一向讨厌别人的大惊小怪。他有过犹豫，想着要不要跟刘凯说一声，但后来一想还是算了，等有了确定结果的时候再说吧。没过几天，陈宇就接到了陈教授的电话，让他去世界公司总部。这一天是2056年9月17日。陈教授一行人带着陈宇去了实验室。一进去，陈宇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。这个实验室面积很大，足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沿着墙边摆开的是各种各样的设备。在实验室的正中央，只有一个金属的圆形高台。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显得空荡荡的。陈教授，这个金属台是做什么用的？ 隔绝虫洞里的辐射，因为这是人造虫洞，我们已经尽可能将其中的辐射消除掉了，但是还是存在部分辐射，比如说 X 射线、伽马射线等等。我们特制的飞船可以完全隔绝这些辐射，飞船本身也不会受到污染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将虫洞内的引力值调控到可以适应的范围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飞船穿越虫洞时遇到的危险。你看，那边那几台计算机是负责控制引力值的，这样可以保证飞船不会被撕得粉碎。 飞船在哪儿啊？ 待会儿你就看见了，陈教授说道。不过我想，你也许不会喜欢飞船的造型的。 陈宇耸了耸肩。那么打通虫洞并且维持虫洞的开启，我想应该需要很大的负能量，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？ 卡西米尔效应。 这个我听过，但是并不是太懂。 你可以放心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负能量并且维持其稳定的方法。简单的说，就像是洪水一样，如果建造了一个大坝，我们就能把原本可怕的洪水控制住，并且利用它产生的能量。对于负能量也是这样，你看见边上那台机器了吗？ 陈宇朝着最里面眺望，靠那边墙角的确有一排结构复杂的机器。 陈教授说，它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负能量。 以前听说像特斯拉这样的天才都是疯子，看来的确是这样。 陈教授笑了，当然我们还在研究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，想利用元素穿创造出一种可控的核聚变装置，不过目前还在开发当中。 好吧，